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九集，胆大包天一。晚间轩辕里一回大明宫，就见陈欢靠在门口的柱子上，做贼似的探头探脑四处看。如今天气已经冷了下来，大明宫内里烧上了地笼。陈欢大约是一直在室内待着，衣裳穿的并不厚实，此时被寒风一吹，鼻尖已经红了，整个人都缩着，不甚明显的在颤抖，却又不肯进去。轩辕岭知道他是在等自己，往常也有他不在身边伺候的时候，每每回来便总会瞧见这副场景。病了一场，脑子也坏了吗？不知道天冷加衣。他沉着脸大步走过去，今日和陈荣的不欢而散让他心情有些阴郁。虽说罪魁祸首是陈欢，可后宫有喜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。轩辕岭即便心里还有个疙瘩，可罚都罚了，他也不想再因此生出别的事端来。因此瞧见陈欢，他虽有些迁怒，却忍着没有发作，只是语气冷硬了几分。可陈欢眼里，他从来对自己都是这副模样，因而并未察觉不对。一听见他的声音，哪还顾得上他说了什么，三两步从台阶上跳下来，小跑着凑了过来。 皇上，你冷不冷？ 轩辕岭不觉得冷，只是瞧见他脸上红彤彤的，肩膀缩着，浑身都在哆嗦，便忍不住一审。他摇了摇头，加快脚步进了内殿。陈欢小跑着在后面跟着，一进内殿被热气一轰，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。他甩了甩头，扶持着轩辕岭更衣，可他指尖冰凉，刚一碰到轩辕岭就冰得对方皱起眉头。轩辕岭伸手将他冰凉的手指抓下来握在手心里，拧着眉头盯着他看。陈欢不明所以，被他看得有些脸红，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他这副反应可能是不喜欢自己凑得太近，讪讪往后退了一步，小声解释： 奴才就是服侍您换衣裳，换完就走。 他怕轩辕岭嫌弃自己没有长进，连忙指着寝殿道： 奴才今日没进去，什么都没碰。 他讨好地朝轩辕岭笑，试图把手指抽出来。 奴才懂事多了，伺候你肯定更用心。 轩辕岭看他这副样子，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明明他这些改变都是自己想要的，却莫名的让人不喜欢。察觉到陈欢在拽自己的手，他便松了力道，由着他给自己宽衣解带。陈欢便像小陀螺似的忙碌起来，他看起来很高兴，嘴角咧着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子。轩辕岭有些恍惚，好像之前他们也是这么相处的，但那时候陈欢的手不会这么老实，总会在他身上占些便宜，但现在他竟然一次都没碰到过自己的皮肤。轩辕岭垂下眼睛盯着陈欢看，只是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他只能瞧见他黑漆漆的发顶和一点点仍旧白的没有血色的下巴尖儿。不多时，陈欢拍了拍他的腰，抬头朝他笑： 嘿嘿嗯，好了。 轩辕岭仍旧看着他，陈欢愣了愣，才讪讪地缩回了手，以为他是介意自己刚才拍的那两下，连忙举起手，缩了缩脖子，解释道： 啊，习惯了，下次注意。那个，泡脚吧，奴才去打热水。 他大概很担心因为刚才拍的那两下被轩辕岭怪罪，一溜烟就跑了，头都没敢回。 玄元岭盯着自己的腰看了两眼，半晌没动弹。等程欢晃晃悠悠提着一壶热水回来的时候，他还站在原地没动。程欢愣了愣，好奇地看了他两眼，兑好了热水放在脚踏上。 皇上，来烫烫脚。 轩辕岭这才走过来，程欢好奇他在想什么，但是不敢问，很怕从他嘴里说出陈荣的名字。他今天没能去御书房，但是听见小太监说翰林院有位大人被皇上三催四请才去了御书房，架子很大。程欢就知道那个人一定是陈荣。两个人在御书房里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，陈荣有没有被气跑？想起这茬，程欢就有些高兴不起来，抓着轩辕岭一只脚揉来揉去，另一只却死活不管。忽的额头被弹了一下，程欢下意识抬起头，用湿哒哒的手摸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是轩辕岭。 皇上， 轩辕岭轻轻踢了他一脚，换了一只塞进他手里，脸绷得紧紧的。程欢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做了什么，嘿嘿一笑，又兑了些热水进去，将轩辕岭另一只脚好好伺候了一回，拿布巾擦干了放进软鞋里。轩辕岭拿了本书歪在龙榻上看，程欢见他不理自己就凑过去看了一眼。轩辕岭推开他凑过来的头，下去吧。程欢咬了咬牙，不太甘心就这么走了。他太久没见轩辕岭了，今天还没能跟去御书房伺候，也不知道他和陈荣到底走到哪一步了，心里很没底气。他犹豫了几息，匆匆脱了鞋袜，就着轩辕岭用剩下的水洗了洗脚，然后就往龙榻上爬。轩辕岭脸一沉，这就是你的掌筋。程欢僵了僵，但是没下去，扯着被子缩在床头。轩辕岭斜睨着他不吭声，程欢被他看得有些维持不住笑脸，但是双手死死拽着被子不撒手。轩辕岭将脚伸进他怀里，程欢眼睛一亮，连忙凑过来把他的脚放在腿上，拿捏着力道给他揉捏，然后扭头看他的脸色。 舒服吗？ 轩辕岭翻了个身趴下了，侧头朝着程欢抬了抬下巴。程欢彻底笑开了，很快就跨坐在他腰上，用了力道给他揉捏肩膀。轩辕岭每日坐着处理政务，身上时常酸痛，程欢为了让他舒服些，特意找太医学了这些东西。只是以往轩辕岭不喜欢他靠近，除了最开始被他闹得没办法让他试了两次，往后再也不肯让他动手了。程欢一面高兴，一面又觉得轩辕岭大概是真的累了，所以才忍着不喜允许他伺候，心里又生出些心疼来。他明知道这个男人不屑被自己心疼，自己也没什么资格去心疼他，可情绪这种事从来不由人。他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对自己颇为嘲讽，手下却很克制地拿捏着力道，尽可能地想让轩辕岭舒服。轩辕岭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，等再醒过来的时候，身边多了一个人，他也不觉得意外。程欢那种性子，若是有机会，怕是恨不得长在这龙床上。他坐起来活动一下肩膀，只觉得十分松快。只是程欢怕是不轻松，他常年习武，一身的腱子肉摸起来总是有些硬。程欢体弱，往常也做不惯这些，给他按压一刻钟，手都能抖上一天。轩辕岭看不惯他端杯茶都能洒掉一半的样子，干脆不许他动手。太医院那么多人，他何必要和一个奴才为难。他这么想着，便低头看了眼程欢，见他睡梦中团成一团，两只手无意识地颤动，果然是累得不轻，也晓得他昨夜里给自己摁了许久。轩辕岭一时心软，并未喊他， 只命人送了水进去，兀自梳洗，正要更衣，程欢便能从床榻上跳了下来，也顾不上穿鞋，赤着脚就凑了过来。他打了个哈欠，揉了揉眼睛。 皇上，要早朝了。 他看起来像是睁不开眼睛，几步路走得歪歪扭扭，给轩辕领整理衣襟的时候，没摆弄两下就一头扎了过来，然后响起了呼噜声。轩辕领额角一跳，这奴才好好的龙床不睡，非要来他这里捣乱。他将人丢到床上，程欢翻了个身，团了团被子抱在怀里又睡了过去。轩辕领叹气，有些无奈，又有些想笑，这奴才还是这副样子，先前伺候人的殷勤怕都是装出来的，不过一夜的功夫就打回原形了。他却也不觉得生气，仍旧自己整理好了衣裳，出了寝殿再喊了人过来给他梳头戴冠。张建忠急匆匆赶过来，瞧见他在外头，就猜到寝殿里头有人，心里头颇为恼怒。程欢经着这样一次大难，仍旧没有半分长进，还敢在龙床上睡得昏天黑地，便想进去把人揪出来。轩辕领却抬了抬手，时辰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张晋忠只好压下这口气，跟着他去了早朝，想着等回头得空了再来找程欢算账。然而他没想到，不等他去找人，程欢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刚一下朝，他便瞧见程欢缩在柱子后面探头探脑的看。轩辕领一出来，程欢就眼巴巴地凑了过来。 皇上。 程欢喊了一声，凑过来挤开了小太监，然后在人群里找有没有陈荣的影子。张晋忠被他气得心口疼，抬手就给他后脑勺一巴掌。 皇上宣你了吗？你就往跟前儿凑。 程欢叫了一声，才想起来去捂后脑勺，然后偷偷瞄轩辕领，给自己辩解道： 皇上昨天说了要我继续伺候，当然哪里都得伺候啊。 轩辕领不耐烦听他吵，回头警告地看了他一眼。程欢讪讪闭了嘴，小跑着凑到他跟前，亦步亦趋地跟着。等到了御书房，他仍旧不肯消停，在他身边绕来绕去，活像个苍蝇。轩辕领瞧见他那张瘦得脱了形的脸，就觉得不舒服，正想把他撵下去休息，就见张晋忠绷着脸进来，凑近了他小声道： 陈大人来了。 陈荣。轩辕领猜着他大概是要来谢恩的，昨日他寻了个借口升了他的职，如今已经是从六品的侍讲了，只是昨天下的旨，今天才想起来谢恩。轩辕领琢磨着他大概是想通了，连忙让人宣进来。张晋忠警告地瞪了一眼程欢，程欢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被瞪得有些莫名其妙，嘴里喊着要给轩辕领磨墨，很快蹭到了他跟前不肯动弹。轩辕领侧头看了他一眼，如今陈荣肯想通是再好不过的事情，若是程欢再出什么幺蛾子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